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74集。萧定觉得不对劲儿，静华宫是座废弃的宫殿，当年连正殿和左右厢房之间的回廊也没修好，便因故废弃了，之后便一直无人居住。后来加入的陈设之类也多是旁处不要的旧物。先帝曾把居于此处自省作为对不上进皇子的惩罚，其不适居住的程度可见一斑。 没想到啊，没想到萧帝，你当年哪怕再落魄也是个太子，出的也是东宫，何曾想过，何曾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住在这破落到有功之名无功之实的废墟之地，行如困兽，在最该指点江山的岁月里斗老鼠。笑话，当真笑话。 可这样的变故却实实在在地产生了，当一个人从高处跌落，情况一定会异常惨重。萧定不是那种特别讲究奢侈的君王，实际上他对身外之物的关注度并不高，但萧定真正喜好的是君临天下时那种众人战战兢兢不敢仰视的气势，批驳政事倾听朝议时那种对臣下心思了如指掌的游刃有余，裁断重案夺人生死时的那份不容否决。简而言之，萧定好的是权，大权在握，他才有满足感。 原本凡人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朕的手上，可现如今连朕自己的生死居然都要由别人来裁定，小蝶，你可千万要好好的活下去，让今天所受的辱今后加倍偿还到他们身上。 萧定觉得他就如同陷入了一个泥沼，所有擅长的再发挥不出，所有精通的被人剥夺，萧瑾留着他不杀，赚的不过是仁义这个名声，这样的事情显而易见，自己活到最后唯一的用处居然是成为旁人薄名媚俗的器具，这样的认知对于本性傲慢的萧定而言有种异常巨大的冲击力，但他不得不默然承受，他从来很有傲气，但比傲气更重要的是他的命。萧瑾一流当然明白让这样一介君王活着是非常冒险的事情，于是他的弟弟在有意无意间隔断了他与陈氏的来往，各种节日盛宴群臣面前他不能露面，各种祭祀他也不能出头，他的后妃被萧瑾送入了寺庙带发修行，美其名曰为他当年的所为祈福赎罪。萧瑾希望人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渐渐漠视萧定的存在，他要逐步抹杀掉这个人，却不惊起任何额外的波澜。对于这一点萧定很清楚，纵然他万般不甘也不能有什么应对之策，他在宫里生活了30余年，几度浮沉，对深宫朝堂上那些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中透出的人性贪残早已经洞若观火，萧瑾这样一个少年所思所行实在算得上简单直白，他不得不让，做出感激万分的姿态。此刻他能做的事情已经不多，用帝王家那点微薄的血肉亲情来维系并保住自己的性命便是其中一件，能拖多久萧定并没把握，但他只能继续做，能保一日 便是一日。 可是这样的日子又能坚持到什么时候？莫不是这样屈辱的日复一日直到咽气？还是连这样都做不到？那一日便有人拿了圣旨来取命。 他的未来全都掌握在别人手中了，然而他却不肯屈从。他可以对萧景跪下，对他的胞弟跪下，对他曾经的臣子跪下，但他不能对此刻的厄运跪下。 想当初给萧景封王赏地的时候，那小子还是个胆怯内向的孩子，哼，朕问他一句话就能让他害得半晌不敢作声。可彼时天地，如今却已颠倒。 萧定觉得既然倒了，你便得让对方觉出胜利者的快意。萧定并不收拾那些屈辱，那些能让他的退败更加真实。然而只有一个人，他不能够露出这副弱态。他每每想到那个用武力逼宫的人，就异常激动，有种恨不能将之乱刀砍成肉糜的冲动。自己有今日全是因为他，于是自己面对那个已成魏王万人之上的乱臣贼子，从来不假颜色。他们俩总是针锋相对的，无论从见识、从立场、从性情，他们全无重合之处。萧定奇怪着自己当初迟迟不除掉这个人的原因，想来想去，他只能说自己是糊涂了。他看到这个人的软弱之处，却没有认清楚他倔强的本质。那倔强导致低贱之人敢生一胆，终有一天剥去了画皮。之后所谓魏王得宠慕天恩，全是如日中天的传言渐盛，萧定也丝毫不意外。自己的胞弟那种与生俱来的懦弱，想必与这乱臣习惯性的忠厚伪装臭味相投了。但他也不担心，这样的联盟不会是常态。白发苍苍的杜近旦年纪虽然上了，但并没有学会豁达。杜近旦从来不是一个习惯被他人弹压的人。萧定太了解自己曾经的这两名臣子，和还被捧着的萧瑾不同，他已经把这两人的正面反面全都看了个清楚。就如杨如钦所说，分赃不均必然内讧。他忍辱负重等的就是这一天，他知道那将是自己唯一的机会。 你们陈将军不行了， 不行了， 说什么呢？你 还说呢？ 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说什么？ 说什么？说什 么？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说什么？ 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 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因为隔着远，萧定屏息也听不大清楚少年将军训斥的具体内容。他起身推开了门，迈步出屋，院子外的争端却似乎已经告一段落，再无声息了。满庭的树枝在微风中摇摆，仿若他不定的心思。这里是冷宫，离前朝偏远，来往的人不多，于是守备军事也没有那样拘谨。可连续的争端还是显出了一些不寻常，军中是禁止私斗的，何况是宫中。萧定能理解独孤航声音里的震怒，却对素来以军纪严明著称的黑甲军三番五次被挑衅的缘由生出了一份怀疑。到了晌午，萧定趁着守卫送饭的机会无意询问， 今日上午在喧闹些什么？ 呸，殿前司那帮狗杂碎总找茬。 说完后，军士突然觉得不对，骇然遮口。虽然对方被废，可到底曾是天子，自己口出污言是大不敬。萧定笑了笑，见对方警惕，也不敢继续往下问。 但哪怕是这样短短一句话，透露的信息也不少。比如殿前司很可能不再归陈泽明管辖，否则身为陈泽明亲信的独孤行为什么会控制不了局面呢？萧定意识到朝中也许有了些变故，这变故到底是他一直翘首期盼的，还是他预料之外的？这是与世隔绝的他所无法判断的了。然而很快他便不再需要这么殚精竭虑的推测了。这个夜里人欲静而风不止，萧定在灯下听到宫门被打开的声音，他推窗望出去，见独孤行送一人进院，那人转过头屏退众人时，面容恰拢在宫灯昏黄的光晕之内，半隐半现。他似乎有些疲惫，满面的倦态却掩不住那份与生俱来的俊朗和常年征战磨砺出的英气。萧定怔了怔，那个名字在口中呼之欲出。 陈泽明。 萧定背过身，心中突然随着那灯花的暴起猛地跳了一跳。两人已是很久都不曾见面。之前黄明德拿圣旨来提萧定那次，两个人彼此擦肩而过。那一刻萧定连眼皮也不曾抬起。于是他并不知道陈泽明当时是什么样的神情，却寄希望于这个人不会袖手旁观。后来在内府中，萧定也鲜少开口，那个当口多说便是错，他等着唯一的那个转机。当时的一个难眠之夜过后，他终于得救了。在得知自己被放过的那一刻，他也讲不清楚那种感受，那应该是庆幸欢愉，但又比这些简单的情绪复杂太多。萧定是个很干脆的人，做事情最恨拖泥带水，从前自己行过的每一步他都了然于心，清晰明白。他最怕的便是有哪天自己身处迷宫，摸不清方向，找不到未来。然而被囚后，他已经掌控不了一切，他最终还是产生了自己最恨的迷惘之感。那种情绪宛如蛛丝，纵然剥去了一层，手头上却还是粘着或连或断的丝丝缕缕，总难清理干净。他为此思来想去，不得其解，最终终于生了憎恶之心。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陈泽明。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